洋之间，天外之天，梅花清幽，独立春寒。星星花开遍世界，梅林绝境峰回路又转，但凭金星自在出乾坤，恰似如梦初醒，归途在眼前。行尽天涯静默山水间，倾听万峰拂流的声残，踏过芒鞋夜雨人心声，回心间人就长恨无期。 在长长的一生里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？ 渐渐刺痛了回忆，青春再见吧，那放肆的幸福，青春再见吧，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，在这一瞬间

要记得礼貌，前人要问好，千万不要迟到，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，还不如微笑，世界无限美好。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，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，哼一根冰棍儿，穿一件背心儿，这口店的噱头是非常的纯正。在哟哟哟哟门的旁边，这一只 go go go go 不理的包子儿，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，光一个天气好自身。就在那哟哟哟哟门的旁边，这一只 go go go go 不理的门脸儿。check check check 刚卖了半斤儿，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儿，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，真正的牛逼腿扎嚷嚷， 是天的眼神不被一你瓦砖，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，胡同里酒香醉人肠。 伏出吧，被满天飞散被谁说吧，如果吻在铁塔骗我这会醒的探查，假使用于甜蜜配额断彩只等于互相牵搭，各地透望的魂魄差天隔地但只有在家，就一天逐天穿梭于宇宙任何奇幻过境线，即使将历史算忘穿打不有我在战国里转过圈，共你便利后一天又一天逐天都不想有着任何重叠落脚点，这一刻在伸缩如烟人听见你的风雨跳到四处重生冒险， 不怕。